街头忍不住的求，关于我和他的故事忍不住的我，曾经我对自己承诺爱他到最后，情到深处人生如梦，悲喜都早就注定陪我一起走，不要劝我及时回头，我别无选择，情到深处青春如风，坐看人消瘦，伤口永远才能相逢，喝一杯酒，只有你是我的朋友，陪我到最后。 说最后已经不是嫁给了大雄，一生相信的执着，一秒就不落，我该同意吗？你说悠悠不如今再过，还说今后我们是 奔驰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-6666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，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，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6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对情人说，留下来别走，给我承诺。你拍拍我身上的尘土，说想念的时候回来看看我。当别的女子总是泪流，埋怨着情人爱得不够，你从不在爱情与梦想间，要我只能够选其中一种。于是我去去留留，于是我飘飘泊泊，于是我停停走走，直到今天才发觉你连笑起来都不快。交给我，我却统统遗落在风中。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，你连做着梦都泪流。今后女人渴望的幸福，我要用心让你都拥有。 天才发觉，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，你连做着梦都泪流， 你把所有希望交给我，我却统统遗落在风中。 都给我承诺，你从不在爱情与梦想间，要我只能够选其中一种。 只能怀抱起深情。 他要快点去。

会用心面对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守住爱你的人。 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遗失了最初的真，其实多悲哀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 却都看不见风，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，突然间轰隆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无人心看风筝被摆弄，语气总那么有系统。曾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位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，用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，追求。 还手，平复老心伤旧伤口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一起一起手挽手，一起一起再背后，温馨的感觉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